这四九城里跑贷款啊，腿儿都磨短了。 您早言语啊，打5688-49，贷款代办服务，金上摩尔龙啊。 北京时间21:00，伴着旋律的脉搏，让思维游走于声音的边缘，感受华灯初上的一抹柔情，情感再一次驻足停泊。这里是大兴人民广播电台 FM98.6，精彩值得随时期待。 定制一种别样的心情，我们用音乐为你上色。定制一种别样的生活方式，用话题引领精彩。定制一种别样的气质，我们不同于千篇一律的思想传递。定制一种别样的神采，我们用律动贯穿晨曦。这里是 FM986。 每天，我们都在不停的寻找，寻找一缕会唱歌的灯光，寻找下一个与价值同行的路口，驾驭爱车穿行于城市的光影霓虹，去发现，去感受。 Special driving experience in。 左弯右转的方向把握，驾驶在移动的独立思考空间。锁定你的新车私家定制， 这里是 FM986。 生活是有色彩的，生活是有滋味的，生活是有长度的，让我们在有限的时间里发现无限的魅力。生活麻辣烫，每天都精彩。 小鸡快跑，小鸡快跑，小鸡快跑！爸爸，为什么小鸡跑得那么快呀？ 因为小鸡再不快跑，麻辣烫就要开播了。 生活麻辣烫，越听越有味儿。 是奶奶做饭的炊烟，灶台下糊糊的火苗，映着奶奶满是皱纹的脸。我曾有过无忧无虑的童年，怀揣五分钱就睡不着的夜晚，脑海里都是坐着老板娘的杂货店。 Hello， 各位亲，大家好，这里是 FM986 生活麻辣烫，我是各位的好朋友小童，又到了同样的时间和各位好朋友们相会于电波当中了。 谁又不是活在回忆里？ 每逢高温天气，是不是心里都痒痒的，总是琢磨着该到哪儿去避暑？其实呢，在北京的我们也不必远行，在周围就能找到很好的避暑胜地。那今天呢，我就为大家整理了一下京郊十大避暑胜地，这些地方不仅可以避暑，还被称之为是北京夏天最美的地方。 是怎样的我一脸舍不得无言以答。 首先我要为大家推荐的是红螺汇源谷生态景区，在这里我们可以寻幽揽胜，探古迹。红螺汇源谷呢，在怀柔城区的西北方向5公里左右，红螺山西南路的甘尖峪村，在北京呢与城市的距离也就是50公里左右，其实并不算远，总面积达到了10多平方公里的景区当中，自然环境生态良好，林木覆盖率达到了82%，景区气候温和，雨量充沛，流水潺潺，水质甘甜，大量的泉水，茂密的植被，使这里的土壤含水量大增，也形成了北京地区少见的典型性湿地。独特的湿地气候使红螺汇源谷生态景区的气温比城区要低上4-5度左右。到了夏季呢，游人行走于山林之间，或者是小憩在树下，欣赏那140多种荷花，以及在北京地区独有的千米野生百合， 仿佛置身于世外桃源一般，令人流连忘返。红螺汇源谷风景区呢，不仅风景秀丽、生态古朴、历史悠久、民风淳朴，而且这里灵山圣水、佛缘广结，有寂静山上、佛门净土、世外桃源、梦幻天堂的美名，是远离城市喧嚣、回归田野、怡情逸致、修身养性、参禅礼佛的首选之地。景区呢适合休闲游，台阶路居多，大人和孩子都可以玩。接下来我要为大家推荐的京城附近的避暑胜地是黄花城水长城。记得在以前的节目当中，我也为大家单独介绍过这个风景区。黄花城水长城呢，在北京的怀柔区九渡河镇境内，离北京65公里左右，自驾车大概需要一个半小时的时间。这里曾因为修建水库，水位上升，淹没了一段长城而得名，也正因如此形成了长城戏水的独特景观。这里的景色和八达岭长城不相同，浩明湖畔映衬下的水长城，让威武的长城反倒增添了无限的秀美和柔情。这里三季有花，四季有景，山清水秀，鸟语花香，四周群山环抱，林木茂盛苍翠，九分山水一分田，青山碧水两相恋，既可以在欣赏秀丽的湖光山色，又可以在这儿观赏长城的清灵俊秀，还有绿树红花相映成趣，使人有远离城市喧嚣、回归自然的美妙之感。今天为大家推荐一下京城周边那些可以避暑的风景名胜之地。接下来我们带领大家去往的是汉石桥湿地。汉石桥湿地自然风景区呢，离北京城区只有35公里，相对比较近，总面积1900多公顷。这里是北京市唯一现存的大型芦苇沼泽湿地，以及多种珍稀水禽的栖息地。其中国家一级重点保护野生动物两种，国家二级重点保护野生动物17种。这里大面积的水生的芦苇在北京近郊绝对是绝无仅有的，也成为了汉石桥湿地的标志性特征。由此呢，也赢得了京东大芦荡还有京郊小白洋淀的别称，具有极大的保护和科研价值。湿地公园呢，用木头搭建起了栈道，缓步前行，可见鱼儿游曳，鸟儿低飞。湿地中还有一个鸟岛，那里的鸟更多，以前是不对外开放的，现在呢，周边设了一个200平方米的观鸟厅，以视频、视听、望远镜三种方式，大家可以在这里来跟鸟类有一个亲密接触，以让大家更多的了解湿地的自然资源。好的，我们先进首歌曲，一会儿回来之后呢，继续为大家盘点北京周边那些风景优美的避暑胜地。 回忆像个说书的人，用充满声音的口吻，跳过水坑，绕过小船，等相遇的缘分。你用泥巴捏一座城，说将来要娶我进门，装多少身，过几次门，虚掷青春。小小的誓言还不稳，小小的泪水还在沉，稚嫩的唇在说离分。我的心里装测住了一个人，曾经模样小小的我们，那年你把小小的关灯，微细如谜，我也一路 像个说书的人，用充满声音的口吻，跳过水坑，绕过小船，等相遇的缘分。你用泥巴捏一座城，说将来要娶我进门，转多少身，过几次门，虚掷青春。小小的感动雨纷纷，小小的别扭惹人疼，小小的 好的，一首歌曲之后，欢迎回来，这里是 FM 九八六生活麻辣烫，我是各位的好朋友小彤。那么接下来呢，我要继续为大家推荐北京周边那些夏日避暑纳凉的仙境美景。接下来带领大家去往的是幽谷深潭。幽谷深潭距离北京75公里左右，稍微有一点点远。景区内呢，空气清新，气候宜人。峡谷当中百泉汇流，高峡壁立，不仅可以欣赏到大自然鬼斧神工之笔，更能够欣赏到绝世的飞瀑和神潭，加上当地的民间种种传说，构成了一幅美丽的山水画卷。景区内有通天门、卧虎岭、石屋、雷劈石、映月潭、鹰嘴峰、月岩峰以及悬崖飞瀑等十几处景观，攀过陡峭的天梯即可以到达神潭。神潭水面积差不多也就是80平方米左右，水深6米，潭水清澈透明。另外呢，这里还有一条长达300米的速滑道，能够让你尝试到不曾有过的惊险，绝对是游客寻觅探险休闲度假的好去处。 大雪弥漫，像儿时奶奶做饭的炊烟，灶台下糊糊的火苗映着奶奶满是皱纹的脸。我曾有过无忧。 接下来我要为大家推荐的地方是京西十八潭。京西十八潭地处海拔1528米的清水尖山北麓，以潭而闻名，溪水四季长流，泉清而干裂。18个潭随山势分布于峡谷当中，潭潭相连，大小深浅形态却各有不同，但潭潭有水，潭潭有鱼，妙趣天成。在峡谷当中有3处自然形成的瀑布，峡谷尽头的一处瀑布落差3丈有余，如雪链般倾泻而下，清爽宜人，实在是夏季消暑的好去处。盛夏之际，峡谷内赏花鸟鱼虫，听泉水叮咚，悬丝垂钓，乘筏漂流，都是非常惬意的事情。 定制一种别样的心情，我们用音乐为你上色。定制一种别样的生活方式，用话题引领精彩。定制一种别样的气质，我们不同于千篇一律的思想传递。定制一种 定制。这里是 FM 九八六，打开一扇加速度的时光之门，我们用节奏炫彩你的活力心情，移动中的价值资讯，装满风驰电掣的 Talk 随行空间，翻开日本移动行车宝典，锁定你的行车私家定制。这里是 FM 九八六。 一段广告之后，欢迎回来，这里是 FM 九八六生活麻辣烫。今天呢，小彤在节目当中带领大家在京城周边寻觅那些既清爽又景色宜人的避暑胜地。接下来我们去往仓米古道旅游景区。 窗外今夜的大雪弥漫，像二十。 仓米古道旅游景区呢，位于延庆的东部山区当中，距离城区有90公里，景区850平方公里，旅游线路长达100多公里。这里山环水绕，一步换景，景点相得益彰。年平均温度呢，比北京城区要低上5度左右，是回归大自然、休闲避暑的绝好去处。景区共分为6个小的不同区域，有燕山天池景区、木化石群景区、滴水湖景区、葱茏寺百选景区、奇仙林景区、珍珠泉景区。仓米古道景区当中设有竹筏漂流、狩猎、采摘、垂钓、划船、游泳、飞降，还有攀岩、烧烤、篝火等不同的娱乐项目。这里的旅游设施呢，已经是比较完善的了，感觉特别适合团队出行。 穿着棉袄， 的，一首歌曲之后欢迎回来，各位好朋友们，这里是 FM 九八六生活麻辣烫，我是各位的好朋友小彤。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带领大家寻找那些北京周边既可以避暑又风景优美的休闲胜地。接下来我们去往桃源仙谷。桃源仙谷峡谷森林茂密，瀑布众多，山峰雄伟，景色宜人，特别是一湖六瀑十三潭，天画八峰，神仙界，远远望去云海碧水，这些都构成了一幅世外桃源的自然景观，怪不得叫做桃源仙谷呢。这里有一线天、天书洞、鸳鸯槐，还有隐形瀑等一系列的奇幻景观。气势宏伟的桃源瀑高达66米，青龙潭长80米，宽10米，水面面积达到了800多平方米。飞流直下的桃源瀑令人惊奇，有惊无险。这里融溪、潭、瀑、石、洞、峰、峡、林、果、花于一体，不愧为人间仙谷、世外桃源，也是北京夏季消暑纳凉的特别适合的京郊好去处。 播种施肥，收割着麦田，晒晒太阳，抽一袋烟，坐在儿时的。 接下来我们去往百草畔自然风景区，在这里可以欣赏到长满野花的高山草甸，开阔壮观的重重山峦，树木葱茏的古老苍松，还有山间经常出现的云海等景色，自然景观十分优美。在这里观景拍照，呼吸新鲜空气，感觉十分放松惬意，也是洗肺的好去处。百草畔与北京的百花山遥相呼应，属于姊妹峰，是京西四大高峰之一。这里山势刚劲挺拔，绿树成荫，花木丰茂，山花烂漫，泉水叮噹，清爽幽静的森林当中更是让人漫步放松的不二选择。 天光里种美，能把生活都过成事业，不能美的光阴中，谁又不是活在回忆里。 接下来我们去往天池峡谷风景区。天池峡谷风景区是一处山清水秀、鸟语花香的自然景观地带。峡谷以水秀、涛声还有幽谷风奇为特色，峡松岭林荫茂盛，岭奇路险，文涛谷溪流潺潺，四季长流，奇妙的天池子扉，一泓秀水映百丈绝壁，令人赞叹流连，数条溪流顺势而下，分外清澈透明。最后我们去往灵山自然风景区，去那里一起沐浴阳光，避暑休闲。灵山呢是北京的最高峰，北边靠着官厅水库，南边呢是北京市门头沟的灵山风景区，这里被称之为京西珠穆朗玛，是屏障北京的最高峰，人们挺立山顶，可东眺京城，西望塞外，可观日出、云海还有繁星。这里既有温暖地带的植被，又有西伯利亚寒冷地带的亲缘植被，其中海拔1900米以上的高山草甸才是最为出名的，它是新疆细毛羊、还有伊犁马、青藏牦牛在北京生活的唯一天然繁殖养殖场。在这里呢，也是野生动物乐园，山里活跃着松鼠、野兔、山猪、狍子等一些野生动物，有的时候你还可以看见珍稀的褐玛鸡呢。 喜欢照片，不许我已无力前行，爱和悲伤永远。 今天呢在节目当中为大家盘点了很多北京周边开车一两个小时就能够到达的避暑胜地，在大家周末闲暇之余不妨来这里清凉一下吧。 今夜的大雪弥漫，像儿时奶奶做饭的炊烟，灶台下湖的火苗映着暖暖满是皱纹的脸。 每天在城市的钢筋丛林里走来走去，曾欣喜过，也曾寂寞的忧伤过，